模糊了视线，孤单的路面，有谁在想念，让我感觉疲倦，但愿放松了一切，在雨中哭泣就没人看见。雨天是我放声哭泣的时间，因为没人能看见我心里的思念，所有的感觉已变成孤单的路面。雨天是幸福因你而走远，疲倦了有我在身边的感觉，已变成孤单的路面。路面一疲倦的路